Star， Shining Star。我是飞碟最爱主打星品冠，请跟我一起继续收听飞碟联播网。 我是最佳前任，哪有借口怀恨？飞碟 Network 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点你 UFO。 飞碟联播网， 台北飞碟电台 FM92.1， 苗栗中港系电台91.3，台中真善美电台89.9，云嘉民生展望电台90.5，高屏南台湾之声103.9，台东知本电台91.3，花莲太鲁阁之音91.3，宜兰北宜产业电台89.9，澎湖社区电台89.7。 UFO Network。 现在时间下午2点整。 长荣航空空服员罢工落幕，依据长荣航空重大讯息公告，从6月20号到7月7号，总计取消681个航班，累计营收损失估计达新台币30.2亿。长荣航空表示，将在下半年度冲刺营运，将罢工期间损失的弥补回来。另外，空服员罢工虽然已经落幕，但针对桃园市空服员职业工会带动长荣空服员罢工，对公司造成的损失，长荣航空将依法追溯到底，每天求偿3400万元，罢工17天期间总计求偿5.78亿。长荣航空空服员罢工才刚落幕，昨天却在网络上流传一张桃园市空服员职业工会郭姓干部在空服员的内部 LINE 群组扬言要电报罢工叛逃者。工会秘书长郑雅玲今天召开记者会表示，他已经跟郭姓干部本人确认，网络流传的截图并不是他本人，而是遭到冒用，他本人也没有霸凌意图。工会将以爱、沟通、尊重、包容四大原则约束工会成员，希望罢工结束之后，员工的关系可以朝向健康稳定方向发展。至于外传长荣航空已经暂停郭姓干部的飞行勤务，郑雅玲说，希望长荣航空不要因为谣言进行惩处，相信长荣航空不会在和工会签订团体协约之后，互相约束和平义务之后刻意挑起纷争。至于有关于护照还有台胞证跟工作证的三项证件，昨天发放将近800份，工会也在这2天清理罢工棚以及舞台。长荣空服员罢工，长荣航空说，散客的部分航班延误6小时以上衍生的必要时速或者是交通等相关费用，在上限250美元，大约台币7748元的原则下给予合理补偿。不过消费者文教基金会今天说，赔偿250美元远低于不少人的实际损失，因此2周内邀集长荣还有旅行社依照欧洲联盟相关条款以及国内规范商议更高的赔偿金。消基会董事尤开雄表示，散客团客都可以向旅行社或者是航空公司求偿，团客适用国外旅游定型化契约应记载及不得记载事项规定，依照旅行活动取消距出发时间不等，可以获得付出费用的5%到100%不等比例的赔偿。他说，搭欧洲线飞回台湾班机，消费者可以参照欧盟法院判决来范例，依照飞行的距离规定赔偿金额。欧洲回台都是3501公里以上，如果比原定的时间晚4个小时以上，就可以获得600欧元，大约是台币21000元的赔偿。而且英国、法国、奥地利、德国、意大利跟荷兰求偿的年限都是在2年以上。2019希腊国会大选，带领国家走出破产边缘的激进左翼联盟总理齐普拉斯，因为国内经济复苏迟缓，就业长期不振，导致选情崩溃，在300席的国会席次中，激进左翼联盟只拿下86席，衰减幅度超过30%，齐普拉斯确定下台。但是当年害国家差点崩溃的中间偏右的传统大党新民主党，不仅拿下40%的得票率，更至少取得158个国会席次，赢得国会过半优势而笃定执政。出身政治豪族的党魁米佐塔斯基也将成为新任的希腊总理。台北股市今天中场下跌34点，来到10751点，成交金额新台币951亿。日本日经指数下跌227点，跌幅1.05%，成为21518点。南韩综合指数下跌40点，跌幅1.92%，成为2070点。

来到今天的哥哥妹妹有意思，我是玛丽， 我是马克。 听到歌曲呢，也是我们的飞碟大首播，来自于信的《为你着魔》。他在7月11号要推出新专辑《炼金术》，他表示。这是我出道以来最难唱的一张专辑， 哇哦！ 更以脱胎换骨四个字来形容这一张炼金术的所有感受，连他都说难，谁可以唱？听到歌曲呢，就是来自于 Nisi 的《那》。 小时的哥哥妹妹有意思呢，要进行单元是立马帮帮忙。你有任何问题需要帮忙吗？欢迎打给我们02-23639955，或是留言在飞碟联播网的 APP 上面喽。 啊，怎么这么巧？我正在看宇宙人版，你就放宇宙人的歌。 你看宇宙人版，有看到什么新消息吗？ 有人在卖高雄场的陪我玩票。 对啊，他们应该最近他们已经到处巡演好久了。 他们最近很常看他们在日本啊。 对啊，就戏给造啊呢。 我跑着跑着，双脚也慢慢累了，沿途的风景也渐渐的看腻了，想去出发，炙热的血还是很热，外面的风越吹越来越冷，世界变得不同了，我的朋友是否坚持着，我爱的人还在找对的人，风的方向又转了，我不要不要就这样的过，那你呢那你呢，会不会跟着我一起 现在你在做什么呢？宇宙人，那你呢？ 打 B。 听说今天飞碟联播网的 APP， 我们的小软件依旧是不太好开，当当的。 真的假的？ 所以需要帮帮忙的话， 你可以打电话进来的。 Yes， 我们的电话是 02-23639955，02-23639955。 有人对于一个产业的帮帮忙，也许就是要真的在里面上班的人才有办法来回答。 什么呢？ 就是呢，60+25°C 的小蛋糕区，永远都摆好摆满。那些小蛋糕都是当天的吗？ 哦，你说有没有可能放隔天这样子？ 我自己顾客的感觉，我觉得不是。因为我很爱吃他们的一个 其中一个品项， 对，然后有一次也是经过就很兴奋，我就买一块回家，但他那个就是千层的那个皮已经有点软软的，要么就是他可能那一天的 早上很早做的， 或是他那个环境不够冷不够好，不然我觉得可能就感，反正你吃起来就觉得 不是新鲜的，是哦， 但就是顾客的口感咯， 或是每间店店长管理模式可能不一样吧，有些可能就很麻烦那种，哦，我就不弄啊，有些可能真的很钉钉的，就是没有，我一定要给顾客吃最好的。 你是不是学会台语钉钉之后就很喜欢用这个 啊？我很早以前就用钉钉啊，请听2012年录音档。 有人他好像比较好奇说会不会放超过3天，我觉得应该3天不太可能耶，3天有点太久了。 还是喷那个模型胶有没有固定起来。来来来，这个帮帮忙很需要。我想要去问，我想要去算塔罗牌哦。问一式600。我想要问一下我该不该换工作。可是呢，我的老公一听到我要做这件事情，他就 叹了一口气，似乎觉得我乱花钱。我到底该不该问呢？不该啊。 对啊，你在说什么？ 干嘛要这样丢钱啊？为什么这样浪费钱？你打电话进来吗？ 你现在打电话进来，我们一起帮你想想看要不要。 电话钱一块钱，省下599，欢迎你贡献给我。 背中から秋なんだって、 まあそんなもん。 极品下流少女的作品不收敛的我。 Hello， 喂，你好。 你好， 请问怎么称呼呢？ 我刚刚用我老公的账号留言， 所以要不要换工作就是你是吧？ 是的。 怎么样，来说说你的工作现在怎么了呢？ 我的工作现在就是忙的时候很忙，闲的时候很闲，那忙的时候就会加班到天亮这样。 哇，天亮。 对啊。 等一下等一下，你有把广播关掉吗？你在车上吗？ 我把大楼拔掉了。 好， 对， 忙的时候，忙的时候会到天亮。 对，但不忙的时候，你还可以做自己的事情，然后请假也很方便，然后没有年终，然后老板也很抠这样。 没有年终，老板也很抠。然后那如果要换工作的话，那个另外一个工作已经在等你了吗？ 没有，我就是在想要不要换，我想去算塔罗，因为我们很多同事都去算。 不是不是，那你为什么要换工作？ 不是，就现在这个不好，可是你也还不知道未来你要做什么，是不是？ 未来，可是大家也都是同类型的，就是想要换一间公司，可能福利好一点，然后。 我可以要求你把那个手机把扩音关掉吗？谢谢。 好，那你稍等一下， 这样有好一点吗？ 好很多。 很多。 哦，真是太好了。 好，所以你如果你想要离开这家公司的话，你想要去一家新公司，但新公司还没有找，但你觉得应该就找得到就对了。 我觉得找得到。我觉得我不是没有能力的人啊，就是应该可以换到一间还不错的，但是我又很担心就是要重新适应，因为我在这间也是做了蛮长一段时间的。 但现在这个公司因为工时长的时候实在是太长，你实在是受不了，然后又没有年终，然后老板又很抠，所以你现在想走。 对，但是好处就是我请假很容易，就是我可能可以放个3天4天啊，我可以在平日的时候出去玩。 就是有没有新工作，嫌我过去工作的优点，然后缺点都可以改进呢？ 就不知道啊。然后同事就觉得说去算了塔罗，然后还不错，就是给的意见也都蛮好的，而且真的很实在。 你说算塔罗给的意见很实在？ 对啊，他们就一算就说你这老板就很不行啊，就是都把你们当奴才。 对啊，他是算过去很实在，我以为他是给未来说，哦，我有 A 公司跟 B 公司，他就说就是要选 B 这样。 因为 他会告诉你说，你此刻可能有一个还不错的公司，你现在很适合离开这间，然后你就可以就现在离开，然后去找下一家。 所以你只是需要有一个人用一个非常肯定跟充满希望的口吻跟你说， 还有加上一些神秘的玄学， 说你可以放心离开这样。 对。 对对，大概是这样。然后我老公就觉得说，你干嘛去算这个东西？你想走就走啊，你干嘛算？ 因为其实啊，我也知道你的老板很烂欸， 而且他连就是午餐费他都要你填申请单，然后大家都觉得，我根本懒得填啊。然后我如果吃60，你也只给我60，然后也不能超过110，大家都嫌麻烦。可是这样他其实 神很多钱，赚超多的。 不瞒你说，欧马克也是会懂一点玄学的，他刚刚已经可以判断出来了， 略懂略懂啦， 略懂略懂。所以怎么样？你觉得呢？ 赶快离职啊！你下一份工作一定很好，你这么有能力，他已经在等你了，不需要恋战，不需要害怕。 所以我就是直接走，也不用去担心他们后续可能会找不到人或什么之类的，就算了。 你当然你是要提前讲啊，你不能说 交接， 对啊，你要交接，你要给公司一点时间啊。 就照劳基法嘛。 对啊，对啊，对啊，就按照法律来啊。 你想先犯法再走是不是？ 按照法律来嘛，你待了多久你就提前多久的时间跟那个，对，他有一定的一个比例啊。 你们才六百，你们觉得不应该去算一下吗？ 然后我们这边当机不用钱欸。 为什么已经有免费告诉你了，你为什么还想要再去花钱？你就觉得花钱会比较值得是不是？ 因为我是觉得就是如果我换了一个就是也不 OK 的工作，就是那我就要再花更多的时间，然后可能又有一段，就是有一段时间可能没有收入， 所以你害怕你会换到更烂的工作。 对，我曾经就是这样过。哎，你收据很差哎，你可不可以离开这个山洞？ 你在骂你先生吗？ 对对对，因为我在洞里面，然后就没讯号了。然后我也是刚好连续加班了两个礼拜，然后就是 比较厌世了， 对，就放个连假，然后我们就出门了，这样。 换了，换了，换了，换了，换了。你如果相信你是有能力的话，那你应该有判断能力啊，为什么要换到比较烂的工作呢？ 你知道有些公司他不会跟你说实话，就是你真的要实际进去了，你才会知道说这间公司到底适不适合你。就是我们都会有一段适应。 面试前就是跟在那个公司里面的人聊聊可以吗？ 你说就像租房子跟邻居先聊一聊， 对对对对对对 一样。 哎，我们要进山洞了啦！ 再见了，林小姐。 拜拜。 我是李木子李，拜拜。 哦，林小姐，拜 拜 拜拜。 我觉得你要有一个很确定，一定是一条没有错的路。 嗯， 这个确定是不可能存在的。 因为未来就是充满不确定性嘛。 对啊， 什么好的我都要，坏的我都不要，这样我才要换。哦，那就不用换了，那就不用。稳稳的帮帮忙说他家折门上弹簧磁铁铰链坏了，哦，要找谁换新的啊？装潢说没有换，五金行也找不到可以换的。然后呢，我就把你刚刚打那个折门上弹簧磁铁铰链，然后反白起来，按右键 Google 加搜寻，你就可以找到换的了。 用音乐征服宇宙，火箭人电影原声带。Mars ain't the kind of place to raise your kids. In fact, it's cold as hell. A rocket man. 史上最伟大歌手艾尔顿强音乐传记电影《金牌特务泰隆·艾格顿》感动现身。 横跨半世纪的音乐传奇，火箭人电影原声带，环球准备升空。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中原普渡大拜拜，传爱之味玉笋，保庇全家大小顺顺顺。中原普渡大拜拜，准备爱之味切粿啊菜心，拜拜上诚心。 飞碟听阅读， 听阅读。今天要推荐的好书是郭台铭第一本亲自授权的著作《从郭董到果冻》，相信郭台铭。身经百战、享誉国际的郭董，从企业转战政治领域，知道自己正竞争追逐的职位与过去的职位非常不同。他想与台湾青年分享如何打败22K 低薪魔咒，成为斜杠跨界人才，成为不被 AI 取代的快乐工作者，并将小事做成大事，让自己在世界的舞台发光。郭董更在书中阐述他对领导者的使命感。一个成功的企业家能够改变一个产业的未来，一个成功的教育家能够改变数以万计的生命，一个成功的国家领导人能够改变所有世代的命运。 从郭董到果冻，相信郭台铭。飞碟与您一起听阅读。 尿不湿了还是肚子饿了？怎么不喝奶奶呢？宝宝到底怎么了？ 新手爸妈别烦恼，专家育儿有一套。我是博仁综合医院小儿科主任毛新杰医师。 7月27号星期六下午2点，在台北中广大楼，孩子的第一份礼物 iCare 母乳专题讲座，新手爸妈要知道的都在这里哦。快上飞碟联播网脸书粉丝团报名，报名并参加讲座就送好礼哦。日方真传翠鱼精，孕哺滋养的聪明首选，给妈咪宝宝满满营养。爱就是给宝宝最好的母乳。 大家好，我们是 FIR 飞儿乐团。 飞碟联播网的哥哥妹妹有意思，我是玛丽。 嗨，我是马克。 这个小时要来帮帮大家的忙，所以你有任何的忙需要大家一起来帮帮你的话，除了可以试试看我们有点卡卡的飞碟 APP 之外呢，也可以直接打给我们02-2363-995 23-2363-9955。 上一通电话呢，说到要不要去找塔罗老师，或是去找算命老师，就给人家600块这件事情。我刚反省了一下， 怎么了？ 就一直以来呢，我很就是。有点不能理解，就譬如说我之后每个礼拜一的晚上想要开读书会嘛，然后或者是现在有很多那种什么身心灵成长课程或是健身教练教练课等等的，就是那些东西就是要钱，然后有的钱非常非常多，然后有便宜的也有非常非常多钱的，然后譬如说算命也是有便宜的也有非常非常多钱的，那当然也有免费的，然后我就想说如果要提供这些就是意见或建议的话，就让人变得更好的这些事情的话，就是我很愿意免费做。可是我发现了， 大家免费的就跟你闹啊，跟你炉啊， 不是，是大家不重视跟认为免费的是没有价值的东西，就是我一定要花我的钱，那钱不管是 免费，我觉得没价值吗？那为什么大家都要说什么免钱的最贵？ 就是免费会觉得没有价值，可是大家又贪心又想要，对啊，就是会贪那个小便宜，就觉得免费是便宜的东西，是低价，是劣质品，这样子。所以刚刚那通电话就让我很确定的知道，就是虽然就是我不缺钱，未来如果我开课程，我还是要收费，就是这变成一个很奇怪的事情。就其实我很愿意免费提供这些东西，但是。如果我把课程定成免费的话，就变成 大家不要， 对，就是听的人就是随随便听，反 正你就分两边， 就反正这是免费的嘛，我就听听啊，这只是一个贪小便宜，我只是听一下而已。然后我真正要听的还是那些就是收我50000块学费的人这样子。 其实一件事情600算贵的耶， 对啊， 然后不是便宜的。 然后刚刚在 APP 上面呢，有位听众的留言，我觉得非常的对，我听进去了，他说。那个600就让他去算啊，不然的话他未来如果没有找到好工作反过来怪你干嘛呢？我现在知道哦，原来那600块 是风避险哦， 对，那是那种东西，就是我不应该站在听众的角度帮他省这600块，我应该要说哦，你要去算哦，好啊，那就去，应该不要让自己有这些事情， 你如果成为那样的人你才觉得讨厌你自己吧， 真恶心，不行。 说我是不是就是完全不相信算命？我也没有不相信啊，我相信这些。 玛丽有曾经去，就是也是被朋友说哦，那个人超准超灵，然后去算过。 对， 对， 就有时候觉得 他在 有点神秘而已啦。 那个时候在算的时候，他给出一个答案，也是让玛丽说怎么可能？不可能啦！然后还问了一下，就说你说其他人说那么准，你是不是养小鬼？然后 那人就说： 是。 一个坦诚自己的确有养小鬼的人。 对，然后那一件事情呢，因为现在已经就是这件事已经 过了， 然后回头去看会发现考拉说的是真的。恐怖吧，恐怖吧。 他说就是当初我觉得怎么可能， 又上 怎么可能 啊，真的就发生了。 Yep 啊，你不要，虽然说我相信就是有一些人，就是或是有一些我们无法掌控的，你要讲什么维度空间那些吗？ 对对对对。 但是我不会想要主动推崇这件事情，所以每一次我只要提到这个议题，我就有收不完讯息说，拜托你跟我说是哪一家，就是你不要传这个讯息给我，就是我不会说。 而且通常用这种就是怪力乱神，就是。 其实真的你 大部分是骗子，然后有小部分他真的也许他可以跟什么其他频率沟通，就很少很少，除非你知道那个人是，但最困难的地方就是你在分辨谁是骗子跟谁是真的。I'm trying to work. Baby, I'm sorry. 별의말뭐가더필요한지당연히말을하나모르지미안해미안more. Why need leave it? 알아먹어줘내사랑을사랑과전쟁에서 I don't want war. 너가지금내게내리는형벌도달게받을게다만잘해줬던때도참작해서내게판결을내려줘요너의화를막으려고돈을써서이유막문싸울때욕을써서그싸움에서영감받아곡을써서내가미안해요자꾸말끝마다꼬리를붙여서넘어갈것도같이발들고덤벼그럴수있는사랑에너무논리정연해서꼭화를부르네요 再加上了 Benzino 这首 Sorry， 立马帮帮忙，请问马克买的气炸锅型号就是非常有力又普通的最新一代，第二代。 继那个汤圆在用酥皮气炸之后，还有什么新创的料理出现吗？ 没有，这个周末有点忙，所以没有。君はいないのに今更変わったってもう戻らないんだって、yeah. I know. そう突然に君は消えた意味ありげな言葉勘ぐるよ where you are, you are. こんなに思い出すなんて、Shit. 会いたいよ

是蝴蝶翩翩飞舞，抓不住，有妖精这是高招。说什么叫比目迷路，是我创造独的舞步，是一种八百招的比目。 情歌声，每天出手，常常留在门口。我是爱情新手，别人洗手，怎么变温柔？他是背后黑手，难以承受，不问的借口。谁借口？谁是凶手？谁一成熟，都回不了头。你双手对抗地心引力，一起翻转地球。哇哇哇！现在不适合啰嗦，适者生存，不然请你离开这节奏。哇哇哇！让我看到你点头，跟着我的音乐一起跳舞，准没错。哇哇哇！现在不适合闪躲，正面出击看我。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每到夏天，我要去， 一定要去台湾国际热气球嘉年华，即日起到8月12号，在台东鹿野高台热闹升空， 还有三仙台、池上大坡池和太麻里曙光园区都有热气球光雕音乐会。 不止如此哦，今年首次把热气球带到绿岛跨海演出，一场结合夏夜银河星空与热气球的盛宴，绝对让你感动指数破表。 详情请上台湾国际热气球嘉年华官网。以上广告由台东县政府提供。 台北妇幼用品大展，全台最大妇幼年中庆，500大国际品牌一折起，全馆满万送千。 赢在阅读，台北国际童书展，35家知名出版社，超过400万册童书，最低5折起。 台北乐器大展规模再创新高，200家国际品牌邀您鉴赏，放音乐，大小朋友一起嗨。 世贸一馆7月12到15，妇幼童书乐器同步盛大展出，上网预约免费看3展。 人海中寻找从未见过的你，金鹰奖最佳新人告五人。 我肯定在几百年前就说过爱。 首张专辑《遗憾》主打《爱人错过》。 走过，路过，没遇过。 告五人岛屿雏形巡回演唱会，7月13高雄，7月27台中，8月30台北。 爱人就错过，爱人就错过。 优福华语近年排行榜， 本周第5名郭秀玉 Hug Yourself， 第4名伍佰 and China Blue 最美的时刻，第3名梁静茹如爱所愿，第2名毕书尽 If You Catch Me When I Fall， 第1名 MC Hot Dog 厌世吉娃娃。 每周日下午2点，请锁定由我黄丹妮主持的优福近年排行榜周日旗舰版。 我是 MC 哈的热狗， 你还记得吗？ 飞碟 Network 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点你 UFO。 Do you remember？ 你是否 Do you remember？ 现在时间下午3点整。 国民党今天晚间开始将进行总统党内初选民调。根据网络媒体放言委托山水民意研究所做的最新民调显示，在依国民党初选计算方式进行对比式民调情况下，无论设定对手为蔡英文总统或加入台北市长柯文哲，都是由高雄市长韩国瑜胜出。在国民党内互比的部分，韩国瑜以32.6%维持领先态势，前鸿海董事长郭台铭31.4%排第二，继续是前新北市长朱立伦17.3%，前台北县长周锡玮1.5%，台大政治系教授张亚中0.9%。至于在对比的部分，将柯文哲纳入战局，则是在韩蔡柯的组合中，韩国瑜37%赢过蔡英文26.1%，柯文哲25%。如果换成郭蔡柯，则是郭台铭拥有31.4%的支持度，蔡英文24.9%，柯文哲20.9%。这一次民调有效样本1079份，抽样误差在95%的信心水准下，大约正负2.98个百分点。 已经宣布退出歌坛的费玉清马不停蹄展开告别演唱会，不过却有人在网络上假借费玉清澳洲演唱会征才，声称到澳洲当地协助舞台搭建，两个星期就可以赚取新台币50,000，有上百人将护照寄给一名绰号小郑的男子之后再也拿不回，而向警方报案。小郑则表示已经将自己连同其他应征者的护照交给了一名刘姓男子，没有想到对方消失，但有其他成员质疑小郑虽然同样也向警方报案，但有可能是跟诈骗集团是同一伙，只是为了自清才会报案。警方表示因为受害者一个月左右就达到上百人，目前全案交由新北市地检署调查。男子林英昌在3年前在新竹开往基隆的区间车上引爆了爆裂物，造成25名旅客受伤，其中同车的廖姓女子四肢多处烧伤，听力损伤。他认为台铁放任林英昌带爆裂物上车显然有疏失，除了已经领到76万多元的赔偿金之外，再向台铁请求国家赔偿137万多元。台北地方法院认为事故肇因于林英昌难以认定台铁有过失，因此判台铁也免赔，全案还可以上诉。今年综合所得税首批退税将在本月的31号拨入纳税人账户。由于所得税制优化方案今年上路，包括将四大扣除额调升等，今年的退税件数高达294万1000件，比去年件数230万件增加了64万件，增幅达到27.8%，总退税金额达到455亿，也比去年的364亿增加了91亿，增幅25.1%。至于第二批退税，入账日期为10月31号，第三批是明年1月20号入账，入账日期如果遇到假日将会顺延。日本从本月4号开始对南韩实施限制半导体关键原料出口管制，对南韩科技业造成重大冲击。Business Korea 报道，韩国面板厂 LG Display LGD 传出为了避免买不到日本关键原料导致生产出现问题，因此决定将在广州的 8.5 代线 OLED 面板启动量产应对。报道指出，如果 LGD 广州厂实施量产之后，大型 OLED 面板产量预估将年将可以产出380万组，比2018年年产量290万组相比增加了大约90万组。另外玻璃基板产量也会暴增，从每个月可以生产7万组增加到每个月可以生产到13到16万组等。日本日经指数目前是下跌212点，来到21534点。南韩综合指数下跌44点，跌幅2.10%，来到2066点。中国上证指数下跌72点，跌幅2.41%，来到2938点。深圳成分股指数下跌242点，跌幅2.57%，成为9201点。香港指数下跌502点，跌幅1.75%，来到28271点。新加坡海峡时报指数下跌44点，跌幅1.32%，来到3322点。台北股市今天中场下跌34点，成为10751点，成交金额新台币951亿。气象局发布大雨特报，西南风影响南部地区不排除有局部大雨。高温资讯，西南风沉降影响，今天台东县是橙色灯号，不排除出现38度的极端高温。花莲县是橙色灯号，可能连续出现36度高温，提醒您要特别的注意。 老公，去 Okinawa 想搭哪班飞机？ 我们这次搭车去，来上车。现在到 Luxgen， 全车系试乘都可抽日本冲绳双人来回机票，购车再送最高110,000红利发财金， 还能体验全球首发 Luxgen S 5四门轿跑，感受国产唯一搭载车联网系统和225匹马力的惊人魅力，快来电试乘吧。 Luxgen 全球 No.1 台湾销售第一，大金 R32 新冷媒空调， 不破坏臭氧层，比传统 R410 冷媒地球暖化系数大幅减少75%，效能更提升10%。 日本各大品牌已全面跟进，全球销售超过6800万台，成功减少二氧化碳共1亿吨排放。 7月31日前买大金空调，现买现扣最高5000元，还可申请政府节能补助及货物税退税，合计最高可省10000元，额度有限，要买要快哦。买大金，送大金。 大金，为你守候在你左右。CTO Love You。Oh, baby, baby, baby, baby, 最燥男团变身最暖男友 ，CTO 全新单曲《Love You》，6月14为你数位发行。 宝贝，来，这个日方真钻萃鱼精是从牛奶鱼中萃取出来的精华，没有腥味，很好喝哦。还有这个思慕杏物石木鱼杏仁米饼，没有人工添加物，又有丰富钙质，你吃得开心，妈咪也安心。孩子的第一份礼物母乳专题讲座，快上飞碟官网报名，报名并参加就送日方真钻萃鱼精及思慕杏物饼干哦。 大家好，我们是展荣展瑞。 有意思， 这样错了吧？ 没错啊，欢迎来到第二个小时的哥哥妹妹有意思。 Oh yeah, 家家的家，今晚 about to get lit。看见阿斌手上握着一瓶满满的高粱，直到今晚只要过去注定要睡难。把酒杯打满，当当饱满，彼此的把酒打翻，打着地毯 ，Sayonara。看着客厅天花板微微的旋转的，在所谓炫的 R&B 在脑里打转的 ，Let me。 打开播放， 轻轻 舒缓，这首 送的 track， 今晚你要什么 time？ Party party house party， 佳佳再加上了 OZ。第二个小时的哥哥妹妹有意思，我是玛丽。 嗨，我是马克。 你现在收听的是飞碟联播网。请问我们第二个小时要干嘛呢？ 第二个小时是生火灭火的时间。最近你有看到什么觉得哦天啊，有点想买，好想买，我受不了了， 讲 被生火了，赶快上飞碟联播网 APP 上面来留下你生火的东西，因为说不定就有人曾经被生火过，他马上可以帮你灭火。 帮帮忙，请问有一个手摇杯，它可以折叠，它是环保橡胶的手摇杯，还会附一个橡胶吸管、橡胶杯，该耐高温耐冰，该买吗？ 你会常用吗？像我很懒，我可能就不会带，我就不太适合用。 嗯， 你会真的都带出去，然后会常常就是记得买饮料，你常喝饮料吗？然后买饮料的时候记得把那个杯子给人家说，哦，我要用这个装。如果你会的话，你就买啊。 哦，这怎么念 ？Crest C R E S T 的牙齿美白贴片有用吗？会不会很伤牙齿呢？有用，会不会 伤？ 我自己用的时候，我牙龈没有， 不是牙龈啦，就是牙齿会酸酸的、啊。 没有，就是我就没有酸酸的。Oh. 然后我就是用完，因为它一盒就是七天吧，一个礼拜。 嗯， 用完之后，嗯，没什么问题，这样子。 然后，但有没有变白？重点 有啊，有啊，有变白啊！ Oh. 啊，就是有变白之后，我就有点见猎欣喜。我就想说，虽然他一个疗程七天，如果我再下一个七天会怎么样呢？然后那一阵子，我就去了那个刚好去牙医洗牙检查牙齿， 我就跟牙医说：“哎、欸，那个我觉得那个有用哎、欸，那我想如果再继续用的话，你觉得可以吗？” 然后牙医就说：“那你有不舒服吗？” 我说：“没有哎、欸。”他说：“好，那继续用啊。” 哎呦， 就也没有特别的。阻止我，然后说就是以你自己觉得 O 不 OK 这样子。你会不会感谢我？可否帮我告诉你的爸妈爷爷奶奶，我是你的家人，但是没有存在感。我要求的只是跟我一起玩，你躲起来，我躲起来。环球影城的哥吉拉爆米花桶该买吗？ 是， 我完全可以理解你就是想要买爆米花桶的心情。我每次去迪士尼，我都好想买爆米花桶，但我目前没有一次买过。 对啊，因为回家你也没有米花给你爆啊。 你可以去看电影的时候带人他装啊。 哦，那也就是一样嘛，就是人家看电影可以两手空空，但你就要每次都记得说，哦，我要带这个。 而且就是你出国，你也要带着他再度去环球影城或是迪士尼 啊？为什么？ 你难道你还要再买个新的爆米花桶哦？ 哦哦。我要求的只是跟我一起玩，你躲起来。起来、yeah ，可否帮我告诉你的室友和老板，我会让你顺利加薪，甚至病好起来。我要求的只是跟我一起玩 ，no， 我躲起来。 心写纸笔好起来，我要教的知识跟我一起玩弄，我躲起来。 萧敬腾的跟我玩，欢迎你呢，平常星期一到星期五的下午两点钟到四点钟来找我们玩。 生火灭火，请问香氛蜡烛加温灯该买吗？我不知道这是什么东西，所以我刚 Google 了一下。 加温灯上面有个罩子是不是？ 没有，它其实就像一个台灯。 嗯， 然后那个台灯呢，就是它专门照香氛蜡烛的。 然后咧， 因为香氛蜡烛，大家想说蜡烛就是用烧的嘛，烧的时候会有香味。 嗯， 它用那个灯罩的话呢，就用罩的。 嗯， 感觉呢，蜡烛还是会融，但是融的比较慢， 还是融的比较均匀。 对， 我知道有一个是 融的慢又融的均匀。 哦， 嗯， 我知道很多人喜欢那个。 嗯，如果要买的话呢，要买大理石的还是要买木头的呢？大理石应该也不是真大理石，应该都是人造石，只是有大理石花纹。 就是你那个贴片。 对啊，就看你家哪一个跟你家的那个摆设比较合喽。 那个蜡烛啊，好像有时候没有那个就是均匀的，或者你没有顾好它，它就是只有中间越来越凹。 哦，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 之后就变超难用。 哦，那个每一次弄完时候都要去调整。 好累哦， 就是要问卡提亚。卡提亚每次烧完，他就是要调整，然后就把那个蜡烛铺铺铺铺，然后那个心要好好的顾好。 对呀， 对啊。 放纵的原因，跟着感觉就过去，忘了烦恼都多余，融入漫长的夜里，只想遇见到你，相爱的就说 亚乌卓园的夜晚，生火灭火。之前呢，看到那个我去上 Tutor ABC 的那个口说练习，然后还觉得他想让小朋友在网络上跟老师口说，让他的英文对谈进步，有推荐的吗？现在真的太多了，而且很多就是那个你点进去，你都可以试上课啊。 嗯， 试上课不是最准，看你的小朋友。 先试试看。 有这个，明天第二个小时。 那、嗯、大脑地图的 Monique 老师也会来。麦啦，有麦。 你也可以问个仔细喽。 on the walls to connect, inspire. Open up your high place, liars. Time is ticking for the empire. The truth they feed is feeble, as so many times before. The greed of all the people. They stumble and they crumble and we're about to riot. They woke up, the liars. 再退缩，不再沉默，梦想不是空想，现在开始 ，started。 想玩就完蛋 ，Yeah are you ready now？ 就算赤手空拳，那名即便也不是我对手。我站在那凹的路口，正在寻找唯一的出口，这步不停向往飞手 ，Yeah we got it， yeah you know。 我被束缚起门，即便不再怠慢，抓紧了最后机会，逃离这混沌空间，放下伤痛，再重新开。 造男团 CTO 最新专辑 Starless 现在开始全面启动， 休息一下听广告喽。 爸爸，那个房子怎么这么闪亮？ 宝贝，那是我们的新家哦， 7200平晴天地王，2500平空中泳池水花园， 三面采光，双卫浴都开窗， 34至52平，2272-6688， 土城绿月光。 Go Unique Suzuki， Suzuki 轻松 Go， 低头款低月付30000起，轻松把车开回家，全车系选配原装进口多功能触控式萤幕，欢迎试乘即刻入住，详情请洽各大经销商 Suzuki。 台北妇幼用品大展，全台最大妇幼年中庆，500大国际品牌一折起，全馆满万送千。 赢在阅读，台北国际童书展，35家知名出版社，超过400万册童书，最低5折起。 台北乐器大展规模再创新高，200家国际品牌邀您鉴赏，放音乐，大小朋友一起嗨。 世贸一馆7月12到15，妇幼童书乐器同步盛大展出，上网预约免费看3展。 台东热气球升空， 光雕音乐会哦，海洋 旅行台东3天2夜刚刚好。 纳罗湾大酒店暑假亲子旅游最佳首选，畅游台东体验深层海水水疗，绝对让你流连忘返。快上官网订房，还有独家优惠。 纳罗湾集团0800239888。 失恋不要独自面对，让记忆零陪伴你。 你爱过我吗？ 纪怡琳虐心创作偏安，快上网搜寻纪怡琳。 大家好，我是秀郭秀玉。 我陷入的困境是你设下的陷阱，飞碟 Network 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点你 UFO。 良品的想见你。 天虽然很高，思念像云笼罩我很低潮。 欢迎继续回来，哥哥妹妹有意思，我是玛丽， 我是马克。 这个小时呢，在进行生活灭火大会，看看最近你想买的东西有没有人用过，你想问其他人意见吗？ 想灭火， 对，想灭火的吗？欢迎把你的物件可以留言在飞碟联网 APP 上面，或打给我们02-23639955。 这边呢，有位听众说，早上的节目啊，有介绍这个一次战胜多益心智的书，好想买哦。 嗯， 啊，后面有挂号。 嗯， 但是我在生活跟工作中很少用到英文，那我该买吗？ 你没有用英文，你要战胜多益心智干嘛？ 干嘛嘞？为什么嘞？是到底介绍多出神入化， 让你觉得说好，我 虽然用不到，我想买。 想见你，想见没有你，每天生活只剩呼吸，闭上眼，晃动的全都是你。想见你，想见我的心。其实从来不曾离去，全世界最重要的就是你。 还是你听完那个介绍之后，就算我很少用英文，英文不好，可是你真的会燃起一股 哦想学英文的心吗？ 没有，就想征服多益的心， 哦，想要去考考看。 嗯， 看我念了这本书，是不是真的变了一次就可以征服它？ 多益的那个有效期限吗？ 有啊， 五年。 嗯，好像两三年而已 啊。 嗯。 还是接了，你约见面，我还是去了。你传的晚安，我照常回了，这样够吗？够吗？让自己忙碌，证明还活着，让朋友陪我，都不好意思了。我说过。就相信了，这样好吗？好吗？你敢不敢承认我爱上你的坏？你敢不敢说跟我想爱我一样，发自内心的坚决？ 还是戒了，你约见面我还是去了，你传的晚安我照常回了，这样够吗？够吗？让自己忙碌证明还活着，让朋友陪我都不好意思了，我说不爱你你也就相信了，这样好吗？好吗？你敢不敢承认我爱上你的话？你敢不敢说跟我像爱我一样，发自内心的坚决？ 你敢不敢？你敢问，我就敢让你宣传一下。朋友说可以帮我生活，公关宣传一下一个创作新秀的活动吗？ 是什么？ 嗯，我来请他本人宣传好了。 哇哦！ 你敢不敢？爱错了人却不想面对。 你好，请问是有什么创作新秀需要宣传的吗？ 是的，是只要有创作人才我们都非常的欢迎。 哦，是哪一类型的呢？ 啊， 哪一类创作都可以吗？ 对，我们不限曲风，然后只要呢有90秒的 demo 就可以上传到我们那个表单里面。 所以你们这个比赛是什么？有前几名可以干嘛？有奖金吗？ 有，最高奖金20000块，然后还有一个奖是很特别的，是那个是人气奖，我们会送他去韩国去录音。 哇哦！ 去录音还是录影？ 录音， 录 音，录 音，录音， 去录音干嘛？哎，那 然后其他创作奖有3名，第一名呢是20000块，跟我们会帮他发行数位，然后跟完整的录制， 这么棒， 还要帮他发数位。 会帮他发数位，而且是完整录制，因为他投稿的时候是90秒的 demo 嘛。 对啊。 然后对，但我们会把他，如果是前三名的话，第一名是20000，第二名是10000，第三名是5000。那这三名呢，都还有另外还有发行数位跟拍摄 MV 跟完整的制作这首歌。 太棒了！ 就是把他的90秒变成完整版。 你是认真拍 MV， 还是就让他在棚内走来走去，然后上一些字在上面这样而已？ 目前因为我们还没有听到歌，就是针对歌的歌型， 我 对，但是我觉得比较吸引大家应该是会有就是 数位上架 业的， 对 数位上架，跟就是我们会请就是真的是认真的，比如说混音师，然后去帮你，他又去帮你 tune 你的声音，然后去帮你后置这首 伍玛丽的第二首单曲即将问世，大家敬请期待。 那对，而且就是但是就是要请大家要确定就是。是词曲的版权人来报名的， 没问题。 哦， 就是不能是有任何的抄袭，或者是版权在别人的身上。 他没有抄袭啊， 自己的创作才可以做这件事。 哦， 嗯， 我想说，有些人不都说，哦，我没有想过要抄袭，只是那个音符包什么就在我的， 那就是抄袭了。 你说内建在 内建进去了，所以你说、这个活动叫什么名字？我要怎么 Google 关键字？ 嗯，可以 Google Music Land 音乐园地， 对，创作新秀征件， 创作新秀征件， 对，或是找 Lionheart Media 就可以了。 Lionheart， 你说狮子星哦？ 对，狮子星 Lionheart Media。 好的， 感谢你们，希望大家来投件。一起做出好音乐！ 哇、wow, wow, ，希望大家来投件，一起 做 出 好 音 乐。 Yo， respect， respect yo。 你们很烦，再见， 拜拜， 拜拜。 我是朱立伦，有人造势拼初选，我坚持谈政见；有人造神当明星，我更重视台湾的明天。朱立伦资历最完整，稳健不爆冲。7月8号到14号晚上电话民调，请唯一支持朱立伦。 奶超奇亚新闻，各位当贼浪的人，都是专心上市的现代双箱小霸王 Porter。有港籍唯一柴油自排，也够 HAC 斜坡起步辅助系统，全新的小霸王 Porter 都是厉害，都是安全啦、啊。平常时啊再会，放假的时阵再规家伙去佚佗，事业家庭拢总过个焦焦焦。现代双箱小霸王，今仔买高升30000块哦。 哎呦，天气一变，眼睛鼻子就好痒哦，也不顺，这样的日子啊，真让我怀疑人生。 你在怀疑人生吗？我是中国医药大学林文新教授 ，CMU995 益生菌荣获9张国际专利及创新研究奖，是世界级的专利菌种。研究证实可调整体质，使排便顺畅，让你不再怀疑人生。 领航生技独家代理，活动优惠中，0800678995，0800678995。 删除你的既定印象。2019重头戏，吴青峰《巴别塔庆典》。 这里是自说自话王国，欢迎光临。在这里胡言。 吴青峰《巴别塔庆典》，数位平台全面狂欢，环球。 优福华语庆典排行榜， 本周第五名郭秀玉《Hug Yourself》，第四名伍佰和 China Blue。最美的时刻，第三名梁静茹，如爱所愿，第二名毕书尽 ，You Catch Me When I Fall， 第一名 MC Hot Dog， 厌世吉娃娃。 每周日下午2点，请锁定由我黄丹妮主持的优福纪念排行榜周日旗舰版。 我是珍珍于佩珍。 愿意，因为我就是你的，这段感情太深刻，我爱了你，不能继续，我要打败所有。 小姐姐在宣传的新秀创作的一个，这算比赛吗？征件活动。 嗯， 就欢迎大家，他怕大家搜到一些很怪的东西，你搜寻 Lionheart Media 是最稳当的 狮子星媒体。 是的，希望有志创作的人可以试一试咯。 玛丽女神的第二张单曲准备好了， 500 and China Blue 最美的时刻，你觉得一天当中最美的时刻是什么呢？ 哥哥妹妹有意思的时候。 哇哦，要跟大家说再见咯。 我是马克， 我是玛丽。 You're awesome， 你很棒，我们明天见，拜拜。 他们是 FIR。 等一下，你是老花看不到字是不是？ 就第一个字好糊，很怕我念错。刺青春， 回忆的云端像被彩虹划过，那些故事一半雨一半晴空，于是飞翔和坠落都变成同一种形容，差别是你在不在我的左右。男孩的昨天依然做着那些诉说，一首茧一首花朵，女孩收下了绽放玫瑰里刺痛的温柔，我想先喜欢你再去找理由。Yeah. 用音乐征服宇宙，火箭人电影原声带。 Mars ain't the kind of place to raise your kids. In fact, it's cold as hell. And there's no one there to raise them. If you did. 史上最伟大歌手埃尔顿强音乐传记电影《金牌特务泰隆·艾克顿》感动现身。 I am at home. Oh, no, no, no.